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200集，敌袭。伍子胥埋脸在凉帕子里，吩咐清兵 让厨房熬绿豆，有多少熬多少。装备修理耽误不得，王爷那里还披着烂甲。 清兵颔首应着，热得敞开领口，没有穿戴铠甲。他正欲回身，却觉得脸上掉了几滴水。他奇怪道：“ 这怎么下雨了？” 伍子胥的脖梗上也沾了水，但这水是粘稠的。他抬起头，看见烈阳里冲出赤的身影，猛然栽了下来。然而赤栽到一半，半空中忽地扑出两只裂隼，齐力攥住了翅，再次升空，翅发出凄厉的叫声，被扯得羽毛飘散。伍子胥几乎是当即起身，远方望楼上已经有人嘶喊着 敌袭， 鼓轰然砸响，重击在伍子胥胸口。他马上下令 披甲，这是辽英部的偷袭，不是汉蛇部的骑兵，不要慌。 帐帘齐刷刷地掀开，从穿衣到带甲，李北铁骑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得纹丝不乱。他们从一个个的人逐渐变成了拢在沉闷重甲下的钢铁，其间动作迅速，有条不紊。 六队去严守马厩，三队去严守粮仓，如果以我为首的前锋阵亡，边伯英就势必沦陷。你见势危急就不要再等，马上放开马厩，带着军将沿着马道冲往东北两马道，那里还有昭惠的柳阳三大营。 伍子胥说话的空隙里，看见赤已经坠到地面，那触目惊心的红色让他停了一瞬，接着迅速转开头，一把拽起了清兵。 边伯英沦陷，马和军将能走，粮食却送不走，必要的时候就放火烧干净，一粒米都不要留给辽英部。往家去，大金还有世子坐镇。 按照常理，局势不妙时，主将应该随兵后撤，留下前锋拖延时间。但是伍子胥料到这次的偷袭来势不小，边杀人能绕开边伯营前方杀三营，只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他们抄了近道，悄无声息地摸过来了；二是萧方旭、左千秋全部阵亡，前线已经崩溃，杀三营甚至来不及回送军报，就已经全军覆没。不论是哪一种可能，这次前来偷袭的人都不可小觑。伍子胥不敢把时间交给别人，他必须自己守在这里。伍子胥在戴头盔时穿过队伍， 敌袭是哪？ 伍子胥的话音还没有落，一人环臂大小的巨石就从天而降，轰然砸在新架起的望楼半中央。望楼连坍塌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，就砸倒了一片帐篷。清兵在后高声喊道： 偷袭机，将军，他们是从南边绕上来的。 狗日的土匪！ 呸！伍子胥啐了一口：“ 上马！”他们带了重器，挪动不便，绕过来不敢声张。没有勾马步的矮种马，这群人就跑不掉。 但是马厩紧跟着发出了嘶鸣声，随着战马们仓促的乱奔，还有弯刀和火光。对方抱着和伍子胥一样的想法，屠掉抢不走的马匹，烧掉带不了的粮食。这样一来，离北北上的物资就会立刻吃紧，粮食可以想办法再调，但是没有了这批战马，郭威里的常驻营就没有了作战能力。伍子胥缓缓握住了刀， 看你老母，让六队带马先走。 清兵翻身上马，靠近马厩的帐篷全都烧起来了，他带人直冲过去。马鞍忽然一沉，清兵暗道不好，紧跟着坐下战马，受袭仰蹄，腹部趴着个蜘蛛似的边杀士兵。边杀士兵从腿侧拔出匕首，照着战马腹下捅了过去，匕首在铠甲上撞出白痕，竟然没有一下捅穿。战马已经落地，清兵滚身下马，拔刀跟边杀士兵撞在一起。离北铁骑的铠甲太沉了，边杀士兵被撞得脚底擦地，但是人的甲没有马的甲那般坚硬，清兵砍掉了对方的脑袋，自己也挨了刀子。 这群边杀士兵就像是蝗虫，面对离北铁骑这样的困兽，选择群为死斗。乌子鱼才戴上的头盔被掀掉了，他被几人包围，马厩的火势已经烧到了还没有跑出来的马身上，那些嘶鸣都是血，唬得乌子鱼双耳刺痛。他不是能打的将领，手底下的士兵也是离北铁骑的后备运输队伍，他们前几日才从战场退下来，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根本无法抵御这样的强袭，更何况他还要分散出人手去保护跟战马一样重要的离北军将。清兵已经再次翻上了马背，他驱马撞翻了火势凶猛的马厩栏杆，里面的战马霎时奔跑而出。 让军将上马，卸掉铠甲，快上马刀。 乌子鱼声音还在半空，后背就陡然一沉，他被两个人压低了身形，紧跟着被掀翻在地，失去头盔保护的后脑勺重磕在地，下一刻脖梗间就被套上了绳索，两个人齐力拖拽着他。乌子鱼拽着脖梗间收紧的绳子，被勒得声音变调，冲秦兵的背影由自嘶声说： 到了营叫赵慧杀。 汗珠躺进了眼睛里，刺得乌子鱼几乎睁不开眼，他在烟尘滚滚里喘不上气，看着天空变黄，那群撕烂翅的猎隼正在盘旋。乌子鱼悲从中来，被汗水刺痛的眼睛模糊的滚着泪，一个劲儿的念着。人已经被拖到了火海边沿，马蹄声混乱，乌子鱼磕在了石头上，他勾住了栏杆，被火烧得剧痛。天空中的猎隼忽然散开，接着鹰力从风里直冲云霄，猛在空中把住了猎隼的背部，双方恶斗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快马声由远而近，乌子鱼被烟呛得看不清，只能隐约瞧见高大的身躯稳居在马背。他心里一惊，跟着喊道： 王爷！ 乌子鱼脚踝一紧，听着陈阳喝了声： 拖出来！ 乌子鱼跟着喉尖收紧，他连忙哑着声音说： 拖个老子脖子还挂着呢。 陈阳当即松手，挥刀照着乌子鱼颈边就是一下，吓得乌子鱼汗毛直竖，就这么套着脖子拖了出去。他在扑打里滚身灭火，喘着息抬眸逆着阳光看那马背上的人翻身下马，抬指在唇间长哨一声，猛甩着猎隼从半空俯冲而来，羽毛被撕扯着乱掉，猎隼发出痛苦的叫声，猛地利爪刀子般的踩在猎隼身上。他破风冲到萧迟野跟前，蹬着爪把猎隼扔在了地上。萧迟野抬臂架住猛，回首看乌子鱼一眼： 不是老爹，是你二公子。 清兵本来已经出了营，又见禁军们狼虎般的冲了进去，这支队伍亢奋大于恐惧，他们迄今为止没有打过一次痛快的仗，无论是在去都还是在中博都备受牵制。好不容易遇见了韩静带领的八大营，对方却像是面团似的一捏就瘪了，现如今终于碰上了边杀士兵，那股劲儿疯了一般的上蹿，禁军拔了刀撒腿就冲。边杀辽英部来的人不多，靠着投石机打了边伯英一个出其不意，眼看胜利就在前方，却被这半路杀出的队伍打得始料不及。禁军常年待在曲都，打的都是巷战，刀没有离北铁骑的长，却捅得很刁钻。他们的萧迟也担任禁军总督以前是不完整的队伍，其中的主力在曲都有另一个名称，叫做军籍游户，最能混也最能偷懒，换而言之这是个油滑的队伍。他们不是离北铁骑这样整齐的墙壁，他们只要能统穿敌军，逃人下三路的法子也用。这下子边杀反倒成了被突袭的对象，绕回来的清兵截断了他们的退路，外围的人带着投石机迅速撤离，还在边伯营内的边杀士兵只能和禁军死斗。等到乌子鱼能够起身时，火势已经减弱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